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记住时间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话说呢，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能够让我们来走进一下这样的一种 lounge 的节奏，能够来到一个非常舒适的酒廊里边，也许他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楼顶，也许在一个一马平川的一个草原当中的一个小酒廊，但是呢，这样的爵士音乐的风情却是完全能够相通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酒廊当中的音乐，而且能够在音乐当中去品评一下这样的一些个 lounge 酒吧里边的这种听觉的环境。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Cantaloupe Island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这也依然是来自纽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廊，名字呢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希望您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去感受一把，在美国，能够在纽约，在这样的一个繁华大都市当中，应该怎样听听看爵士音乐，享受其中的魅力喽。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首的爵士音乐 Night and Day，夜与日的交替。 Easy Mix 节奏驾到。 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爵士音乐的一种融合 ，New Jazz。我们来感受一下 Lounge 当中的爵士音乐。不得不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开场的音乐的部分，因为特别值得一说，这就是来自于 Herbie Hancock 所做的这样的一首爵士音乐作品，叫做 Cantaloupe Island。那可以翻译叫做哈密瓜岛啊，到底好不好？听我不能够确定，但是好吃是一定的。所以说呢 ，eat music every day， 我们可以能够吃音乐，在每天能够吃到你喜欢的音乐，对不对？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第一次出现是在1964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那这样一首乐曲呢，也是被人们认为是经典的范本之一的 funk 版本的曲子了。希望您过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 jazz lounge 的音乐安排 ，night and day。夜以继日之后，我们继续来赶下节奏，因为这样的节奏必须要赶一下工了，因为下面一首歌曲叫做 Work Song， 一起来听一下。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您热情收听。 奏驾到。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Autumn Leaves， 秋天的落叶，能够让我们听了这样的一段爵士音乐，能够想象一下空中飘飘而下的一片片的金色的落叶。当然其实落叶绝对不只是金色的而已这么简单，也有可能会有很多的颜色，有可能会有是金黄，有也许有一些是发红发橙色，也许有一些可能已经干枯，甚至有些落叶并没有变颜色，依然是绿色的，然后就不经意间落了下来。秋天的落叶，秋天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体验到这样一种落叶飘飘的美感呢？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也希望您能够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获得音乐列表咯。在这个时段里边，我们还有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 The Chicken， 也要送给大家。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常小航。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叫做 Sweet Emma， 甜蜜的 Emma， 他们在赞颂一位非常可人的 Emma。 那可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段音乐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张爵士音乐专辑，它带给我们的就是来自于纽约啊，在纽约城，在这样的一个无线电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音乐电台当中呢，感受了一把对于爵士音乐的一种分享。那其实 Sweet Emma 给到我们的体验不只是一个人，更多的是一种状态，就是恋爱中的状态， Fall in Love。 那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另外两首音乐作品， More Better Blues 以及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一起来感受一下风中摇摆的玫瑰花，还有 blues 音乐这样的一种混搭感觉。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More Better Blues， 听到了一些很东方的小旋律和小节奏的使用，是不是？来，我们继续关注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 老板，来杯威士忌呗。 一整天当中，我们能够伴随着随风摇摆的树枝，能够看到这花瓣随风而落，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尤其这样的花瓣还带着浓浓的玫瑰香味。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了啊。那可以说很多人都会认为像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室内的时间一个人静静的收听，没错，这是一种听觉方式，当然也可以呢在伴随您的驾驶啊，尤其呢在周末的时间当中，这样的一段音乐可以让您的驾驶呢不会有斗气儿车，是不是啊？来听 G Baby and I'm Good to You 这样一首歌曲吧。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节奏驾到， 听我们耳边的这样的一些爵士音乐，都是来自于纽约的各种各样的 lounge 还有酒廊，他们来去票选出来的人们最受欢迎的一些爵士音乐作品的一个大连盘。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再说一下，现在耳边的音乐叫做 wave， 声波，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叫声浪。有时候呢，声浪可以说是有轻重缓急，当然今天我们的声音可能略缓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也希望您邀请到各位听友们来一起关注到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里边会给您带来更加激烈的声浪，不可以错过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当然也欢迎各位听友们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在我们的微博当中进行更多的留言互动喽。好了，今天的节目呢，第一小时就是这样，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到了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而今天我们的混音制作人 DJ 叫做 Leslie JC， 您正在收听他的作品叫做 JC Mixes JCM 第160号作品了。那耳边的音乐呢，是来自雅典的一位 DJ 兼制作人 Mr. Cantro， 他的音乐混合了 World Electronic 还有像是 Tropical 以及像是 Global Bass 等等多种元素，他也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呢称作叫做 Desio。 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他跟 Gelby 以及 Time Web 以及 AIDX King 合作带给我们的 This is the Time， 而之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比利时的 Zemali 和他们带有这种 New Funk 复古风味的 Unite。 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Leslie JC 的我们的 JC Mixes JCM 第160号作品，而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2015年发行的专辑 Freestyle for Funk 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 Fox 99，来自于 Sir Alex， 而接下来是来自于 Afro-Cuban 与 Batch 合作带给我们的 Choices in Life， 一起来听吧。New Funk 风格的音乐作品，只在今天，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I'm a guy that's still to get by to live. The challenges I've got to face. Equilibrium I'm about to take. You should live and spend. The world's so lost in their sin. What they see and what they hear. Righteously be correct. Have no fear. To walk or to fly.On the team, on the side, all they find are choices in life. Reality or you think it's life. Step in the water or to stay dry. All they find are choices in life. So let's grow up big. Or feel you to choose a key. Stay in an empty cloud of sea. Not to win the freestyle and be. Such as what they want is what they need. 刚我们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一张专辑叫做 Liquid Gold Remix 的第一号作品当中的 Liquid Gold Choices in Life， 来自于 DJ Kanto Sanch Remix Edition。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来自于 Leslie JC 他带给我们的一些混音内容了， New Funk 风格的混音作品。刚刚我们听过了这样一首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下面的音乐作品，来自于荷兰的音乐人 Nils Philip 带给我们的 What Ya Doing， 以及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Time Web Inc. Economy Bloom Featuring Mac We'll be right back. us, rhythm that flows on. Sense the energy, like the sting of a bee walking barefoot, or just hugging a tree. Now it's a feast for the stars. Gentlemen, please, put out your cigars. Pay a visit to the third if you're ready. You might lose your head, but I'm steady. And if you feel a sudden pain in your heart or in your brain, you try to explain, try to gain from this game. You can always remain just the same, same, same. But the blood in your vein could be sparking a flame. Wake you up, but you fast like a horse fly. You shake you up, we talk about things that lay off the course. Then suddenly for sure I fly away from my horse. Looking at you, thinking about what we say. Don't be patient, can't get over it, just gotta be. When you sleep, I study the stars and the moon. The planets and the sun, not the economic boom. So don't have the reason to wake you up, but you fast like a horse fly. You shake you up, we talk about things that lay off the course. Then suddenly for sure I fly away from my horse. Looking at you, thinking about what we say. It just gotta be. When you sleep, I study the stars and the moon, the planets and the sun, not the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ic boom, economy.Boom， 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制作人 Time Web Inc. featuring The Mac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的混音单元，我们的今天的混音 DJ 就是 JC Mixes JCM， 我们的 Leslie JC 啊。今天呢，我们的听感都是浓浓的 New Funk、Disco 以及 Dub 等等的复古元素的音乐。当然，下面时间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稍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才行啊。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即可跟我们进行更多互动了。想要了解歌单的话呢，您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 A Deep Space Disco Mixtape by Esteban Taita 晴朗，他这样的一位 DJ 呢，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disco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混音。那而且呢，在其中还加入了一些非常深沉的鼓点和比较大气磅礴的开场，可谓说是很有一种调性的存在哈。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Oscar Brown Jr. Get Bang。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好音乐，您将会听到 MFSB 带给我们的 Mysteries of the World， 以及来自于 Q 带给我们的 The Voice of Q，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充满了空间感的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吧，来自 DJ 晴朗。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长小航，进行更多的互动留言呢、哦。

这点音乐作品的名称呢叫做 Dance Dancing DJs，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啊，能够让我们发现自己在跳动，很有一种数字感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音乐来自于 David Astry，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跟进，让我们把能量加满 Power Run， 让我们来赶紧跑起来，听听看来自于 Laser Dance 他带给我们的作品吧，依然是来自于晴朗这样的一张 Disco 混音当中的内容了， A Deep Space Disco。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愉快。 to Raisin X 节奏驾到。 没错，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Latin Lang， 带给我们的 Acid Disco。 那 Acid Disco 的风格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就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弹性的质感。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当我们把音量开大一点，然后看到这种的扬声器啊，非常非常大的 speaker 当中的这个纸盆喇叭的，它的颤动，它的抖动，你仿佛能够看到音浪，太强啊！但是自己并不会晃，也不会被撞到地上，而是让我们能够让心脏感受一下在周末里面的一种音乐中的节奏跳动就好了。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晴朗带给我们的 A Deep Space Disco 风格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带，希望您能够喜欢。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